锵锵三人行，你们好， 金英、 伟哥啊，为什么咱们凑一块儿了呢？而且有时候啊，这个咱们凤凰的领导他欠缺考虑、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和精力啊是有限的 啊。 像上个礼拜呢，我主要在研究这个老萨受审的问题啊，但是啊，我这耳边一直听见他们同事在说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密度越来越高，反映这个问题啊越来越严重。所以啊，今天我请这个精英是新闻主播嘛，伟哥是绯闻主播嘛，还不够， 你们找我们两个不是新闻就是绯闻呢， 共同来讲讲教教我这个禽流感的这个知识。所以特别咱们还今天还请来一位这个专家专科大夫前来助阵，他在我后头藏着呢，待会儿就会出现啊。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图像会让我们格外感觉到一个事情的惊心动魄。 对， 所以我这个很感谢精英啊，拿来这个最新出版的这个 国家地理杂志， 请大家呀、看一看上面的一些照片，你可以从感性上对这个现在的禽流感啊得到个印象， 对，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哎，我们导演给出一下。 这次就是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呢，就以致命流感作为一个封面啊，这是它的一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的故事。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面呢，其实就是在泰国，现在看到的这个右半边的黑压压的一群是鸭子。禽流感嘛，顾名思义，这个病毒是从禽鸟禽类身上传染出来的，那么又是从这个东南亚开始的。那泰国呢跟越南就是最大的这个禽鸟交易的一个市场。那其实鸭子这个部分呢还很特别，就是我也是看了这本杂志才知道，原来呢鸭子跟鸡好、或者说其他的禽鸟类不同的是说，它感染了这种病毒，就是所谓的 H5N1 禽的病毒之后，鸭子是不会这个发病的，但是它会传染， 发病的都是鸡， 对，发病的都是鸡，你讲的没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广场上一大群一大群的这个鸡，当然这个鸡是假的， 这是哪个国家？ 这个是泰国。 泰国， 对、因为呢在这个东南亚来讲呢，鸡对于他们的食物或是在他们的传统上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动物。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东南亚一些比较著名的美食，什么海南鸡饭啊，什么都是跟鸡有关。 这俩是干嘛呢？ 对，他们是等于说在旁边，在一个广场上旁边是一些这个鸡只的一些塑像，然后他们在做一些祈祷、 这信仰的， 对，是一种信仰跟传统。 人家的鸡可能是神物， 对对对， 是 文化。 这是什么？ 像比如说在这个泰国呢，它还有一种很时兴的一个活动，就是斗鸡嘛。 这斗完了鸡， 斗完了鸡之后呢，这个主人呢非常爱护他的鸡，为他受伤的鸡伤口把血给吸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呢，假设这个禽流感的病毒是潜伏在这个所谓的禽鸟身上，那么人类呢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去防范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关系。 这就是传统啊跟这个鸡之间的冲突啊。然后咱们再看下张。 然后你看到这个部分呢是这个越南，现在呢全世界有所谓的禽传人的病例都是发生在东南亚的市场嘛，那么尤其是以越南啊还有泰国。那你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呢基本上是家人是感染了禽流感死亡的。 哎呦，这是遗孤了，这算是。 对对对， 咱们再看看。 那他们本身也有被传染的一个危险性。那这个部分是泰国的一个交易市场，等于就是禽鸟交易市场。那么呢事实上现在呢禽流感的病毒呢很恐怖的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病毒传播性很快。为什么传播性很快？因为在东南亚来讲呢，亚洲的普遍的这个畜养形态是人跟畜是杂居交杂在一块的， 尤其你看杂居，咱们先把照片看了、 对，就是说这个市场本身呢它也是一个相当的一个传播很大的中心。这个是在湄公河三角洲上面的一个也是养禽的一个机场，然后现在防疫人员呢正在为这些禽鸟呢做一些检查。对， 来看下一张。 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1918年的时候呢曾经也发生过一次世界大流感， 西班牙流感。 对，那时候呢死了5000万人到10000000人之间，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这是一个当时呢这个就是后来在研究流感的一个科学家，那他在一个 墓碑上面、 对，去思考怎么去防范。这一张比较惊心动魄了，因为呢这个就是一个禽传人的21岁的越南的青年，他感染了禽流感之后呢他的肺部受到严重的损坏，然后他必须要靠这个喉管才能够做一些治疗跟进食的动作，那后来他还是不幸的死亡了。 谢谢精英的解说啊。伟哥有什么 我想这个禽流感啊，我一看这个呢，就是刚才金英讲这个，我就有两个感想。 嗯， 哎，第一个感想呢，就看这个就想起上一次的 SARS。 对。 啊，上次 SARS 呢，我们这个周末大家也在议论这个问题，说禽流感来了，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我想呢，第一个从这个商业的角度呢，应该准备现金。啊，因为什么呢？准备现金呢，上次 SARS 来的时候呢，香港的地产是拼命的掉。哎，好多人呢，包括凤凰的好多职工呢，就是投入好很少的钱买一套宿舍，那么这个从两年后增长了80%。说的好多人说，那你人都活不成了，还准备钱干什么？我说，如果你死了，那个房子亏了赚了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还活着，那 SARS 过去，那就发一笔大财。 伟哥真是居安思危，惠及子孙， 是吧？对对对， 这你刚才讲非典，我跟你说还有个不同。 嗯， 让我在凤凰周刊一篇文章上看哈。 嗯。 2003年初非典爆发，总共8098名患者当中，774人丧生，这死亡率呢是9.6%。 对。 可是问题在于呢？嗯，而且唯一其实现在证实的患者，有说是118例，有说116例，都来自东南亚。其中呢是60多个患者死亡，这死亡率你要虽然数少，但是他这个死亡的几率超过55%，要按这个统计。 现在科学家研究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这次流感会这次所谓的禽流感会让人恐慌，是因为我们对它了解实在太少了，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变种型的这个病毒。那么 H5 跟 N1 都是蛋白质，这两种蛋白质附着在同一种病毒上，就是从来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我发现基本上现在就是定位在鸟类，候鸟迁徙啊。 嗯， 说现在查明了西班牙流感，就是你刚才说的1918年的 禽鸟病毒， 全球2000万人死亡。要注意啊，还是这个咱亚洲死的人多，说1600万人在亚洲死亡了。 嗯， 当时美国是死75万人。说这现在证实这个西班牙流感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把病毒传遍四面八方。所以我昨天还专门看了一下有一个候鸟迁徙的纪录片呢， 嗯， 拍得很好，你看的你就很爱那些鸟， 嗯， 几千公里啊，也是人家也是为了生存呢，啊， 嗯， 一路这么迁徙，谁想到身上就带着禽流感呢，啊， 而且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到明年的4月，这应该是这个候鸟迁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季节。所以呢，如果再加上现在这个病毒呢传播力是比较快的，你知道天空是无国界的，它可能是你没有疆域的，就是说它没有疆域的概念，它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防范的。 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专家来说说了。前几天咱们看那个全球连线节目，请了一位香港的这个大夫，人家是传染病科的专科医生。 嗯， 这大夫跟我们有缘呢，啊，你看这名字，咱们老板叫长乐，人家大夫呢叫永乐，老永乐医生， 啊， 咱们跟他连一下线啊，老医生啊， 嗨， 哎。我们要请问你了，就刚才你看我们在一些媒体上看到，就说这个禽流感如果人染上之后死亡率啊超过一半以上，这是这么可怕吧？ 对，是非常可怕。这个问题啊，从1997年开始一次出现 H5N1 禽传人是在香港，当时有400个病例啊，6个死亡，当时的死亡率是30%，当时已经非常担心啊，但是现在的死亡率是50%，所以比1997年还要严重。当时是4个地区的问题，但是从2003年的冬天开始，就整个东南亚有日本、韩国、中国一些省份，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啊，都出现 H5N1 啊，当时这个是很大地区的问题。但是在今年2005年，中国的其他省份，比如青海、新疆啊，也出现问题。甚至就是俄罗斯啊，跟喀斯科出现问题。啊，之后啊，最近就在澳洲出现问题，所以差不多是半个地球的问题。加上死亡率非常高，是全球的专家都非常担心。 是，我还听到一些很可怕的数字，说是美国那个什么流行病那个监测中心呢，啊，就讲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这 H5N1 会感染美国1/4的人口。还听见说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啊， 说是要是给扩大蔓延的话，可能会死1.5亿人，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你觉得？ 那这个估计是根据从前的经验，你们刚才刚才谈那个1918年的 H1N1 的病毒， 嗯， 当时也基本上是个禽流感，但是起了一个转变，变成可以人传人，之后的整个地球很多地方受感染，最终的死亡率不是2000万，也是5000万。 5000万， 所以这根据当时的经验估计，如果在2005年发生，可能有1.5亿的人死亡。啊，但是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 H5N1 还是禽流感，禽传人的机会不高，然后出现了已经大概有8年了，1997年到现在。全球的病例就只有100多，所以跟人类的流感不同，人类的流感每年都有1000万2000万甚至1亿人感染，但是这个禽流感还是一个非常不常见在人类出现的问题，100多例，所以会不会有这个转变，有全球的专家也不知道，出现的时间是在1年后2年后，也比较能够谈得清楚。所以 那您刚才就说到这个，现在全球100多个病例啊，这些病例的说明，人跟这个禽鸟啊，得达到是什么样的接触，才会极有可能被传染上呢？ 在泰国，在越南，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就是那个农民跟那个病鸡接触啊，宰这个鸡之后就感染，是不是一般的看一看的前鸟就会感染，是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才会感染。 哦，那么所以呢，剩下的问题就是对这些禽鸟啊，怎么办，对吧？这个劳医生也有他的这个见解，咱们这个广告之后接着请他谈谈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今天有劳大夫给咱们看病啊，那你们两位患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问问他。 我想想，就是说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是不是我不吃鸡就没这个问题了？ 劳大夫， 我的看法是吃鸡是没有问题的，这问题主要是在人类跟活禽的接触，比如宰鸡啊的时候就有危险，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跟那个活鸡接触的安全，比如接触之后洗手，这个非常重要了。那个鸡如果煮熟才吃，我算也没有问题。 啊，就即便 吃不吃，反正吃是没有问题的。 就即便它身上有 H1N1，只要一煮熟也没问题。 对，一煮熟是没有问题的。 哦，青英呢有什么？ 我想问的是说，现在有没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禽流感的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最近听到的一个药呢叫做克流感，这个部分是不是对禽流感到时候的抑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现在对于那个 H5N1 还是没有疫苗，我们现在有的疫苗是人类流感的疫苗，所以现在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那个禽流感，但是我相信现在还是不需要这个疫苗，因为我们只有注意跟那个潜力啊的接触啊，之后注意卫生，我相信这感染禽流感的机会很低。但是如果禽流感变成可以人传人的话，可能到时就是有疫苗。只要我们对H5N1 的药也是今年不多。但是现在市面很多人抢购那个药叫 Tamiflu， 对 啊，但是我们的经验对于这个药在 H5N1 也非常小，因为全球就只有100多例啊，有部分我们给那个 Tamiflu 是治好了，但是有部分给 Tamiflu 之后也是不治，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到 H5N1变成人传人的时候，究竟那个 Tamiflu 有没有效，我们也不能肯定的讲。 现在这种药连冒牌的假货都脱销了，说是到处都在买。 对对对，是因为所有人都想购买了。香港啊，上个星期前还是200块钱，现在500块、600块也有 了。啊，其实这种药也不能说就是特效药。 不能讲，因为我们对H5N1 的经验不多。现在那个病毒的实验室里面，我们的研究说是这个药还是有效，但是在临床的病例，我们因为经验不多，所以不能肯定说这个药就是有效。 哎，为什么这个 H5N1 这个病这么大的一个难题呢？按说现在还在说经验不多，认识不多，它不就是闹了好多年了吗？ 这闹了很多年的主要是鸡的病啊，如果鸡病了我们杀鸡啊，但是人病我们不能杀人，所以一定要用一个比较严谨的研究才能决定这个药究竟有没有效。 现在都说不是候鸟的迁徙吗？你说这事儿人类能控制得了吗？ 候鸟的迁移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我们能够控制那个家禽。主要的问题是候鸟跟家禽的接触。如果我们将那个家禽跟候鸟分开，比如所有养鸡的都要在户内养鸡，不能在户外养鸡的话，那个候鸟跟那个鸡的接触就不会发生啊，就这个病毒从候鸟潜离我们的鸡的机会就比较小。 现在对于一般都是咱听到的是到处一片杀鸡之声，就是一向都是宰杀这种办法。我不知道作为专家你有什么看法对这种办法？ 这个办法还是最有效的，因为病毒是需要鸡才能生存，没有鸡不能生存，所以杀鸡病毒不能生存。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跟那个鸡打疫苗啊，现在的疫苗是有效的，所以在很多的地方的鸡农已经开始为他们的鸡打针。 哦，就是为了免人得病哈，先给鸡打预防针。 可是现在人没有预防针可以打吗？ 好，这位老医生，咱们待会儿再聊，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永乐大夫，永乐大典，永乐大 夫，永乐宝典。 哎，永乐医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香港啊，您刚才也提到香港跟禽流感啊渊源比较深。一般这个报界啊媒体啊总是批评港府的这个应对之策，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评论。 我想啊，香港的工作做得不错，因为我们的经验比较多，由1997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两个方面都领先，一个方面是1997年我们想出办法，就是杀鸡结果 杀鸡领先， 对 是吧？ 这不容易啊，因为在城市里面有这么多鸡，但是想出这个办法基本上控制1997年的问题。更多就是在2年前开始我们为我们的鸡打那个疫苗结果要证明有效。这些两个方法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学习。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市场，这卫生也是搞得比较好了。主要是我们每个月有2天是清洁日，意思就是在这一天，不论一个鸡蛋的鸡是否卖人啊，还是要通通杀啊，杀了之后就是这整个市场清洁之后，这个市场的病毒的密度就大大降低。事情三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香港跟内地的免疫制造也做得不错。基本上内地的鸡要运来香港也要经过一定的手术，所以香港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想到未来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 H5N1 你看它出现这么多年，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特效药的办法，那么况且它可能还会出现变异，变成可能更可怕的病毒，有这个未来趋势吗？ 那这个可能是有的，但是也不能够完全在鸡或者人方面做功夫。为什么有几个变化？我相信跟我们的大环境有关系。 比如说地球的温度运动不定我们的天气比较暖啊，候鸟的习惯要改变，所以种种的因素出现，我认为影响这个病从前不严重，但在这个时间变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多做功夫，不能够完全在鸡或者在人方面做功夫。 哦，您我问您一句哈，您自己心里觉得有没有几率真的会造成一场这个历史上的大灾难呢？这个禽流感？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前出现过这个问题，1918年出现过这个问题，在将来我相信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在出现之前我们的准备怎么样，可以决定的伤害有多大。 好，但是我们决定还是采取您名字的这个态度，永乐啊，永乐，永乐。好，谢谢永乐大夫， 谢谢你， 谢谢。哎，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有点特殊啊，咱们仨外行听了堂课。 但是呢也学到了很多，我想呢现在每个人基本上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呢就是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吧， 就是好像就是不能有血液接触就行，是不是说 现在目前的话是这些传染的禽鸟跟人之间有血液接触就会直接感染，但是日后基因如果变异的话就可能透过空气或是飞沫传染。 所以这鸡血不能吃，但是 生鸡血千万不能吃啊， 生鸡血 千万不能吃， 煮熟的鸡血能吃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